第二十七拜，一心观礼，法王长子，七佛之师，圣妙吉祥，无垢大圣，愿供众生同生极乐，细心忆佛，专称名号，即于念中得见弥陀，一行三昧，大智宏深，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法王长子。过去的习惯呢，国王是立长子啊，法王长子，就是说，这个是要继法王位的吗？而且是七佛之师啊。文殊虽然现在是菩萨，文殊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，七个佛都以文殊为师，都是文殊的弟子啊。文殊菩萨名号中圣妙吉祥啊，无垢大圣啊，这个名就代表他的德。有的只把它翻成妙吉祥，圣妙是更殊胜的妙啊，这个名字就更全呢。这样大的智慧，这是最吉祥最妙了，殊胜的妙啊，所以是圣妙吉祥。你这个开明本心呢，这本心是什么？本心是无垢大圣，从来没有染污，从来没有染污，它是无垢，它是大圣，从来是不减不增不减，无垢大圣啊。愿供众生同生极乐，所以这样的一位大菩萨，你看啊，是佛的老师，而且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老师。文殊代表什么？代表根本智啊。所以禅宗开悟就是先得到这个根本智，文殊就表示这个根本智，普贤就代表这个差别智。你得了根本智，你还要度众生，要知道种种的行动，种种的救度，众生有种种的根器，你就有种种的药啊，种种的病，你有种种的药，应当应病给药，这都需要智慧吗？你这个药投错了，你不但不治病，你杀人，庸医杀人呢。所以现在说法很难呢，关系人的慧命，这不是一个死的。你比方说你着凉了，你这个是中了寒了，你就给他吃一点热药，吃一点姜汤，你已经在上火，你去吃补药，这个肺居士他这已经有火，他吃那个生脉饮吐血了，这不是说是人参就谁吃都好的，医生一看你坏了，你吃生脉饮 吃错了，所以这就叫差别智啊。文殊代表根本智，你由根本智再产生差别智，有这样的大智，愿供众生同生极乐。刚才我念的那个普贤菩萨求生的偈子是七个字一句，四句。到文殊这儿，愿我命中时，他把七个字变成五个字一句，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。四句内容完全一样，但是字词稍微有点变化，七言变成五言呢。而且在文殊般若经讲到一行三昧呀，这是文殊所特别提出的一行三昧，就做这一件事儿，就可以入三昧呀。这个一行三昧就是细心忆佛，专称名号。你把心就集中在一个佛的身上，专称这一个佛的名号，即于念中得见弥陀。他原来的是得见彼佛呀，我们这里既然是念，就都是念的弥陀了，这当然得见弥陀了。这个就是说他一行三昧里头，这就是文殊他这个一行三昧，完全都是正是咱们称名念佛往生同样的主张，而且是细心在一个佛上，就在阿弥陀佛上。你连本师释迦牟尼佛都不用念了，你念佛干什么？你不用观想，不用干什么，你只要称名号，就这样就够了。你就在念中，在你念念之中，就自然而然见到彼佛了。这是一行三昧呀，它是了不起的三昧。大智宏深呢，这一行三昧，这是殊胜的智慧呀。所以没有殊胜的智慧，你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情，这么殊胜的果实就这么简单，你念一个名字就能成功啊。所谓这种怀疑就属于情见了，情见之中，在情见之中，世间常识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啊。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都是打破常规呀。这一拜是文殊师利菩萨啊。